猜猜，你猜，你猜，你猜，你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我有多爱你？你猜猜，我有多爱你？你猜猜，我有多想你？你再猜猜，我有多恨你？你再猜猜，我有多讨厌你？我们的世界似乎就是一场疯狂 cosplay， 我们是刀剑子，不决定你是否入围。我们在梦幻般的虚拟城市恋爱 PK， 我们的生活就要变成一场快乐派对。耶耶呀，耶耶呀，你猜猜，我有多爱你？你猜猜，我有多想？讨厌你，你再猜猜猜，我有多恨你？我们的世界似乎就是一场疯狂 cosplay， 我们是刀剑子，不决定你是否入围。我们在梦幻般的虚拟城市。你猜猜，你猜猜，你猜，你猜，你猜，你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猜，我有多恨你？耶！ 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。 世界本来无光十色，吵点哭点也没有什么，请你不要怀疑我人格，我爱你的心是透明的。 生活是一首淡淡的歌，何须乔装时髦的过客，走过生命的长河。 幸福就是爱的本色，不管风雅又何必苛刻，游戏人生不是我选择，我爱你的心是中火热。 的天 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。 世界本来无光十色，朝点苦点也没有什么，请你不要怀疑我人格，我爱你的心是透明的。 生活是一首淡淡的歌，何须乔装时髦的过客，给爱一个依靠的肩膀，一起走过生命的长河。 幸福就是爱的本色，不管风雅又何必苛刻，有些人生不是我选择，我爱你的心是中国人，我爱你的心是中国人。